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是立心独报对您言。说点什么呢？正是大雁打石四海飘，为儿孙垒下窝巢。终日打石几干糟，唯恐小燕不保。小燕将养数日，翅膀扎下翎毛，忘却了父母的养育恩，展翅摇铃飞了。他飞到旷野荒郊，遇见避暑狸猫，闹了归期要学好，休息日闲来无事您听读报。借用了一下人家这个过去评书相声演员他这定场诗，定场诗啊，其实应该是在剧场里演出需要的啊，就是让大伙儿安静下来，一开始张嘴说话怕呢这个场面上相对还是乱，尤其是过去那个茶馆啊里头有那个评书场子，大家来了跟这儿坐着喝茶聊闲天儿，演员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坐头里的看见了，我说别聊了别聊了，来了听书吧。但是后头的魏准都知道，还跟那儿说呢，山南海北你又不能说让大伙儿安静安静啊，各位这好像有点生硬似的。过去他这个茶馆里头那个做生意的，他得照顾着主顾啊，照顾主吗？当然后来呢咱说这剧场现在来说啊，比过去啊管理的更加的规范了啊，你看那个话剧舞台上包括那个什么芭蕾舞啊交响乐呀，这些个演出之前必然得鸣钟，也叫打铃儿，对，跟学校那铃儿不一样啊，那个一般来说啊剧场打铃儿啊，也有的是鸣钟的，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剧场那就是鸣钟，这是一种方式让大伙儿安静下来，别吵吵了，您要吵吵的话那人台上演员就没法演了，看人家是看您呢。但是还有一种呢，现在来说啊就是当然也不能用定场诗，你像人演话剧的也不能上定场诗，这一开始演出这个还只能是评书相声啊，它不适合其他的文艺种类。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就是在这个体育馆人多的地方啊，说这个有的歌手开演唱会的这麻烦了，为什么呢？这场面太大了，观众又多，你这个你甭管是鸣钟啊是打铃啊是念定场诗这都不好使，怎么办呢？反正我观察啊，一般来说这个演员上来头一曲儿必然是要带点那震撼的那个感觉，什么架子鼓啊什么之类的，好一下把这气氛煽火起来。这个反正演出形式不太一样啊，意思都是那么个意思，让大伙儿安静下来。马瘦毛长蹄子肥，口罩就在嘴上围。这是防疫的事儿啊，大爷大妈逛完早市把家回，打开手机听午间读报，那小谁啊，就是我啊，没有别人啊，说这个用手机来听广播，对了，用手机啊，要是没有的话麻烦您下载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， 听听 FM， 有了这个，北京电台整个频率您都能听。那么另外呢，周一到周五在这个听听之上特为大伙儿安排了这么一个，置办了这么一个啊，这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，哎，用手机啊听匣子还能参与节目啊，大伙儿一块聊天挺乐呵啊。那么当然了，这如果您要是能下载一个北京时间的 APP 呢，哎，那就视频跟音频，哎，您都可以啊，这个看到了啊，或者听到啊。另外呢，这个谁呀，北京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了吗？关注一个啊，那儿有很多的很就是及时的给您啊报告一些新闻时事。这个听听啊，这个再多说一句啊，改版了。改了版之后呢，哎，它这有很多的新的功能，您下载听听感受一下。单说呀，这个现而今呢，咱们说这个防疫那还是啊这个重中之重，大伙儿都得参与，都得关心。北京晚报说了这么一档的事儿啊，说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啊确实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关注这个事儿。许是您现在已经知道了，我再多说一句啊，咱们再通知一声，大中小学幼儿园咱北京啊如期开学啊。不过呢这个麻烦您记住啊，要是北京外的中小幼师生，中小学啊包括幼儿园师生包括老师啊，说又假期在外头呢啊，或者回老家了，哎，这个不要紧，回来的时候返校要拿着这个核酸阴性证明，哎，这您记住了啊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记得之前我说过，说这个戴口罩啊，人家这个卫健委啊疾控中心呢，哎，之前有这个托付有提醒啊，说这个戴口罩呢，室内一定要戴口罩，那么室外呢，当然说这话的时候呢，那个疫情呢，这个相对要缓和的多了，所以说呢，室外啊，人要是少空旷的地方可以不戴。那么现在呢，国家卫健委修订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的指引，哎，这也是晚报报道的，记住了啊，人员密集的室外场所也得戴口罩。这事儿我还真注意到了，所谓这个人员密集的室外场所啊，说那个这个附近还真没什么人，或者是呢有人，但是呢这个彼此距离都比较远啊，这个还可以。这个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广场上啊，或者是这个路口啊，有花坛啊，哎，这有个景，大伙儿就过来拍这个拍照来了，拍照留念。一时之间是户外吗？是户外，但是人多吗？多，还扎堆儿。那包括这路口啊，立交桥底下，哎，我就发现了，难免有一些人群聚集的地方。这些个地方，麻烦您还是把这口罩戴上，啊，这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安全。下面给各位讲这个呀，哼。真可以说得上是世间奇葩之事。这奇葩呀，是个网络的用语啊，也可以称之为让人无语之事。哎，不过这个无语呢，也是个网络用语啊，它就形容啊，这人呐，哎呀，碰到这种事情，这个呵，说不清道不明，哎呦呵，这家伙这呵，冲肺管子。哎呀呵，这窝心呐，窝心事。哎，对了，要是用咱们平常的话说呢，这就是世间窝心事，多窝心呐，嗨，甭提了，好家伙，真是啊，真是无事家中坐，祸从车上来。你等会儿，祸从天上来啊，不那个祸不在天上，就在车上，就是家里的私家车惹的这个事情。这主人公姓王啊，王老爷子，王大爷，这跟王大爷有关系吗？ 跟王大爷的车有关系。但是呢，这事儿的责任主要不在王大爷。或者这么说吧，这不是王大爷的责任。当然这个跟他们老王家呀、老王家的小者，哎，这是有关系的。你等会儿，那位说这个谁，老王家啊，王大爷有个侄儿，这人姓者，就是那个知乎者也那个者啊，这个有这个姓，有啊，就有人就姓者。哎，这个咱们汉民族这个百家姓啊，说起来呢，应该说啊，不只是属于汉民族，是吗？哎，很多的少数民族同胞，他那个姓当然你能够看得出来啊，就是从他这个姓上能猜出来，有可能哎他是某个民族。比方说北京人啊，这只说北京人，外地还不太清楚。比如说这人要姓关，一打听老北京，有可能是满族同胞啊。当然这个要跟人家不熟也没必要问啊。对，要是熟的话呢，您就知道了。嗨，再比如说这个回族同胞里头，哎，也有一些姓马，哎，当然也不都是啊，就是只要姓马的都一定是回族，那这个不能划等号。那么这个姓者呢，他真有这么个姓。不是，那位说那他要是侄儿姓者，那叔或者大爷他应该也姓者呀。嗨，这里头啊咱就别深究了，这讲这么个故事，当然也算是一个提醒，说现在而言，家家当然不能说家家吧，反正很多人家都有这个家里的自用车。哎，这些车辆呢，说到底在法律上而言，这是您的财产，一旦这车出点什么事情，哎，跟您有关系，甭管什么关系，大大小小它就是有关啊。说哟，这个不是我开的，是你的车不是？哎，当然这个你说有关系也未必就一定得负责任，但是呢，说明什么？既然它是一份家产，啊，这不是等于就是约等于那个烟卷似的，烟卷啊，您买盒香烟，当然了，不建议您抽烟，咱就打个比方，就是个比喻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嗨，哥们弟兄之间熟，过得着，烟酒不分家。过去讲究这个，啊，你看这抽烟这个，来来来，给来一颗来一颗啊，给上一颗，哎，这个好说啊，这好说啊，这互相之间让着，这可以。这要是私家车，建议您拿出去给别人用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是要谨慎。说这件窝心之事，这位王大爷碰上这档子事儿，就跟这个他们家那辆车有关。说是这个车是王大爷的，但是开这车的不是他，是他那侄儿小者，啊，小者哥们儿。咱就不用再考证说这王大爷的侄子为什么姓者啊，咱就不说这个了。也有可能是人家这个报纸啊，这是晚报的那个报道，哎，为了这个照顾到当事人，他就没有用真名实姓，这有可能，咱就这么叫王大爷的侄儿小者啊，给他这大爷添点恶心。其实呢，这个当然不能怪这小者，其实说实话他有责任啊。但是呢，你要说起来这人情啊，这咱们这个中国人啊，彼此之间讲究人情世故啊，你这人太世故了，太讲究这个什么什么人情啊，又和什么交情啊，什么哥们义气，这个确实不好。但是呢，唉，这人这个在社会上，你说这个谁没个仨亲俩舅的啊，谁没个发小啊，同学呀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一旦人家求到你身上，求到你头上，你说你这脸上，你这个真要是说就不行啊，这个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挂不住？我这么猜，小者就是这个事儿，就这种心思。 结果呢，把他跟他大爷都给坑了。这个王大爷跟这侄儿啊关系不错，你听这意思，哎，就是那么个意思啊，哈哈，对，爷儿俩关系好，不然的话王大爷的车怎么能随便就交给这小者开呢？哎，就看着孩子就跟自个儿的一样，去开去吧，这车就给你了啊，你开吧，开吧啊，你开差不多了你给我啊，我因为我也上岁数了，也不常动车啊，也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我需要这车，我招呼你，你给我开回来。哎，那么小者开这车呢，嗯，他这个，哎，这是五月份的事情啊，要现在算来仨月前。对了，这事儿一直闹腾仨月了，到现在还没了呢，所以王大爷懊恼啊，小者尴尬呀，你看看惹这个祸呀，没有的事儿啊，就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，说是这个小者呀开着王大爷这车出去，甭管办事儿啊，是什么聚会之类的咱不知道啊，年轻人啊，哎，碰上发小了，哟哟，是你呀？谁呀？这人姓刘，小刘。小刘跟小者俩人小学同学，可不发小吗？多年没见，哎呦，嘿，哎呀，哥们儿，哎，你还那样啊？你看你说的，哎，这还是觉得自己的这个，哎，这是长大了，长大了啊！这不是你现在怎么样啊？我还行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来来来，坐，聊会儿，聊会儿，聊会儿。俩人就这么聊，聊来聊去呢，这小刘啊，余光就看见门外头停的那辆小者开那王大爷那辆车了。呀，兄弟，可以啊，呵呵，开上车了啊！是小者好面儿，也没说这是大爷的啊。嗨，这不叫事儿。哎，你这个不错呀，你混的不错呀啊！你这是吧？开上车了，嘿，可以啊，可以，这车也不错啊。是，小者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头得意。哎，就这个小刘啊，打这时候起，他这话呀就兜着圈子，就离不开这辆车了。聊一会儿，哎，这话题七拐八绕就能拐到那车上去。哎，我说，嘿嘿，现在这车得几十个吧？哎呀，没有没有，现在车都便宜，是那这车配置不错。哎，你们这牌子，我听说是这个，哎，最近他们这个配置上有提高啊啊。我听说有 iPad 的了啊，嗨，这个越说嘿，越是暗中啊暗捧小者这辆车，小者得意啊啊，是，嗨，这个时候小刘就开始把他要说那话提出来了，不是啊，嘿，不管你说啊，我这还真有个事儿，哎，今儿碰上你真赶巧了，我呀回头我得去趟河北。哦哦哦，干嘛去啊？我参加个婚礼，哎，应酬应酬。你说我这个大老远的，你说人家河北，我坐高铁去啊，我坐长途大巴去啊，让人一看这好像是怎么着了似的。哎，我说正好碰上你，哎，你没别的事儿吧？前提是啊，哥们儿，你没别的事儿，你要有事儿需要马上用这车，比方说你现在有事儿，马上用这车要去奔这个急诊啊，医院急诊室你赶紧要去。小者说，你盼我点好行吗？我去急诊干嘛呀？我就说呀，就说万一呢，没有这万一，我没事儿啊，我没事儿，我消消停停的，我一点事儿没有啊，你说吧，干嘛吧，你要是啊今儿没事儿，太好了，这车能不能借我一用呢？哎，这话赶话就到这儿了。哎，其实要我说，当时小者的心里头不可能他没想这个，没合计这个事情。首先这车不是我的，是大爷的，按理说要出借怎么着得跟家里头啊，跟老家，大爷也是老家啊，得说一声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跟这小刘是小学同学发小，多年不见了。哎，对了，最重要的是多年不见了， 你说这刚见面他就张嘴说借车，这借车没说嘛，不是说哎我说嘿你这抽烟的来来来你给我来一根啊，按说这也不好，不该抽烟，就说呀打个比方，哎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，咱们兄弟之间烟酒不分家，这都好说，哪怕说哎咱一块吃顿饭也行，我买单我请客，这对小者来说都行。你说这么大个儿，这一辆车怎么说是笔产业呀、啊？再便宜十几万二几万，那他不是个数啊，他不是个财产呐、啊。随随便便就借给他，这人约等于是半拉陌生人。你想吧，哪怕是熟人，您都得琢磨琢磨，这人靠得住吧？开这车出去干嘛呀？万一出事儿呢？告诉您说，你要把车借给人家，出了事儿，这车要是惹的祸。什么交通事故这那哎，到时候就算说没有直接责任，车主本人没有直接责任，人家交警部门公安机关一样会找到你来了解了解啊，查问查问，你不是一样心里面懊恼吗？回头人警察还说呢，我跟您说啊，以后您这得慎重点，这车别随便借给别人，你看惹多大事儿啊，你这听了以后你说你还没法还嘴，那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是你我这接受教训了，你还得紧着这么说。所以就说呀，当时小者可以选择不给。哎呦呦呦，对不起啊，呵呵，这按理说我得帮你这忙，但是你看这车呀、啊、说实话啊，刚才我没说实话，这车不是我的，这是我大爷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年轻人啊这时候话赶话就到这儿了，这句话说不出来了。这车不是我的，你看人家想，你看这你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不是你的，你干嘛呀？啊，我问你这车是谁的，你告诉你的，回头我跟你借车，你又说不是你的了，你这嘿，这人你差点意思吧？也怕落这埋怨。小者这个时候，应该是我认为是想了想，一咬牙，得嘞，好同学。发小，你看人家这个张回嘴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河北。行，不是你，但是咱说清楚啊，小者这时候多了个心眼儿，这车在外头可别过夜啊。对，就当然了，小刘说必须的，五个小时打一来回，我到那儿点个卯，份子一交，行了。这你婚礼还不就那么回事吗？你还跟人那儿喝，哎呦，好家伙，哎呀，好，还又吃又喝的，没有。点个卯就回来了，来回五个小时，五个小时之后我这辆车一定是完璧归赵，哎，物回原主，你就放一百个心吧。小者就这样还千叮咛万嘱咐，我跟你说啊，路上开车小心，走这河北这高速车速别太快了，我知道，哎呀，我老跑那条线。另外啊，你参加是婚礼是吧，你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就得了，你可千万别喝酒。哎呦喂，兄弟，你可太磨烦了，这个道理我能不懂吗？你放心吧，你都交给我，放心吧，把车钥匙给我。说完之后，这小刘开着这车就走了。小者也没多想啊，心的话说反正早早晚晚这车能回来，谁成想哎，就这一天越接近这五个小时，这小者这心呐越发紧啊，心跳越快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。那位说，那小者得去医院看看了，这心跳这心率可不太那什么啊。嗨，我就这么说，他就觉得快到了五个小时，这哎，他打一来回也不至于，他应该尽量早点给我呀，这车你看这事儿闹的，过了五个小时了、哦、没关系，可能路上堵车，再多等会儿六个小时、哦、可哎，会不会是这个这啊，现在咱们这个防疫这事儿，他这个人家路上有检查什么之类的啊，这一样会耽误点时间。没事，多等一会儿，八个小时，哟，这怎么？哦，有可能他那个什么回来呀、啊、那个中间有那个什么服务区，哎，可能跟那儿吃饭，或者是困了在那睡觉呢，没事，不要紧的，左等不来是右等不来。哎呀，这时候小者这心里面可打了鼓了啊， 行了，新的话说，我打电话问问吧，在哪儿呢？这一打电话，对方俩字儿，失联哟。这个时候，这小者这脑袋嗡就大了。新的话说，这事儿可是大了去了啊！他开着这个我大爷这车，这人走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，踪迹皆无。哎呀，这时候才明白，上了当了。人家要英名借口是要用你这车，回头给你还回来。其实啊，嘿嘿，就是诈骗，就这么简单。把车开走了，就不打算回来了。一开始他就憋着这个坏主意。哎呀，小者这时候是肠子都悔青了。行了，赶紧报警吧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这年轻人啊，说实话啊，我觉得也值得同情，挺可怜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也知道这事儿理亏，就是怪他。而且这跟大爷，跟王大爷没法交代。你说人家这么信任我，是，哎呦呵，这个侄儿就跟亲儿子似的。那你说说，就算是亲儿子，这事儿做的也不地道啊！这不是人家的车吗？这不是我的，我怎么跟大爷张这嘴呀？所以这小者呀，这个事儿出现之后啊，他是一直就没言声啊，一直就没言语，没敢告诉大爷。王大爷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他这现在这个很多的机动车啊，都办了那 ETC 啊，走高速啊，是的，到什么机场啊，或者是啊这个出去啊之类的出京吧，他方便啊。 ETC 的话呢，就直接就过了，不像那个说还有那个得那个收费站直接还得交钱，这个没有了啊。 ETC 就直接一踩油门蹭就过去了。哎，当然您别踩太狠啊，那个车速别太快啊。对，过这收费站车速不能太快，但是收费站这个地方 ETC 那是直接可以过的。直接过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它是您是通过银行办的，哎，您是打一个收费站这蹭一过，人家那边就给您记录，这有一笔，这就算是通行费过路费，这就算是给您记下了啊。然后通过这银行那边就通知给车主，您的手机上就显示啊，刚才您打哪儿过，然后呢这个哎，显示您当时是多少钱，车费多少啊。王大爷是通过这 ETC 知道的， ETC 啊在那之后不断的给王大爷发来喜讯呢。哎嗨，喜讯干嘛？不是啊，发来讯息呀、啊！哎呀，又打这儿过了，又打那儿走了。嚯，哎呀呵！王大爷一看，我这侄儿干嘛呢？这是啊？嚯！哎呀，张家湾、八里桥，嚯，齐货门、德胜门，走清河、沙河、昌平、南口、青龙桥、康庄子、怀来、沙城、保安、下花园、新庄子、宣化、府市、沙岭子、榆林、张家口，嚯，西湾、天镇、阳高县、聚乐堡。哎呀，周市庄、大同、孤山、苏集、吉宁、三岔口、十八台、卓资、三道营、是齐县营、陶不齐、呼号特、西包头、甘肃兰州、西凉凉州、永昌、赣州、嘉峪关、哈密、吐鲁番、新疆、乌鲁木齐，告奔伊犁啊！这干嘛？这是新版的这个地理图是吗？说实话啊，就这姓刘的开这车，书中代言，这您知道。这个开这车过这些收费站，不是他那个侄子小者，是那姓刘的，哎，这诈骗犯罪嫌疑人啊。当然他的那个他这个地理图呢，不是按照我这个线路画的，哎嗨，肯定不是，他是奔南方，奔的是什么杭州啊，什么长沙呀、啊、成都啊，就是往这西南到了重庆，哎，就走的是这趟线。关键是什么呀？不单是 ETC紧着就是这发信息告诉这王大爷，你这车到哪儿了？王大爷一看，我这车怎么回事儿？这哪儿跟哪儿？问侄子，侄子这时候知道纸里包不住火。哎呀，大爷，我错了，这才说实话，我都报警了。他报了警，哎，结果警察还真找王大爷来了。啊、哦，北京的，不是，这是外地警察，咱不说哪儿了，因为这之后不断的有外地警方跟这王大爷通报，跟您说啊。告诉您消息，您这车在我们这地方啊，加油站